观事实。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显著转凉，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七度左右。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昼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94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7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升4.6，阿里巴巴109.7跌2.4，美团155.5跌1毫。盈富基金22.26跌2仙，京东集团229跌5蚊，港交所366跌5.4，恒生中国企业76.14跌1.6，友邦保险83.05升6毫，建设银行5.93升4仙，百度集团135.2跌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286，瑞士法郎8.482，澳元5.89，加元6.269，新西兰元5.436，欧元8.6661。每百日元对港元6.3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5点，跌155点。港金报18,0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86美元，卖出1,9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咧，喺大老山公路，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处理一啲调查工作。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嘅汇达大厦对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有啲挤塞嘅，车龙排到石门村。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汇达大厦，较早前有意外，而家有调查工作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喺石门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西贡消防局较早前的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合群街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6。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芳村葵泰楼、荃湾石围角村石谷楼、何文田村日文楼、长沙环苏屋村百合楼和黄大仙乐富村乐东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好啦，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四月一号骚动音乐啦。今日提提大家啦，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嘅。今日咧，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同埋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嘅。咁至于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嘅点歌对象，我哋都 po 咗出嚟啦，就嗰啲 易呃嘅人啦。 唔知大家今日 总有一个啊， 有冇中招啦？今日咁样样，咁啊，大家可以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拣首歌送俾啲易呃嘅人啊。 系有咩同佢哋讲咧？好多人都会中枪啊！今日无啦啦， 即系你自己本人就系嗰啲人啊，咁你都可以上去留言话俾我哋听嘅。 系啦，咁样样，咁啊，啱啱听过有哥哥嘅作品追啦，其实即系今日喺呢个日子点会？点解会揀咗哥哥特登揀追呢首作品呢？其实都想喺今日骚动音乐分享少少嘅，因为其实我谂好多人大家听呢个追呢个版本听到滚瓜烂熟㗎啦。咁但係因为可能因为小弟喺之前嘅工作关系有幸去过香港一个好知名嘅 studio 度去做一啲嘅探访咁样啦。咁然后呢知原來呢首追呢其實係有兩個版本嘅存在嘅，因為我哋頭先聽哥哥呢首追嘅時候係阿哥哥唱緊嘅係 C key 嚟嘅，即係作者阿迪利先生呢係用 C key 去彈嘅，咁所以哥哥唱嘅呢個係 C key。 其實仲有一個舞帶呢係放咗而家都仲喺嗰個 studio 度呢，就係佢仲有一個 D key 嘅版本，就都係作者李迪文先生佢用吉他彈咗一個 D key 嘅追，咁然後另外哥哥亦都用一個清唱嘅形式去唱咗個 D key 嘅追。咁但係當然佢哋最後選擇咗用 C key 呢個版本去推出街，咁所以就聽到而家大家好熟悉嘅追呢一個版本啦。咁其實都好犀利，因為嗰個舞帶咧佢保存得好完整。 所以你有聽過嘅嗰陣時？ 冇聽過，因為咧個餅舞帶其實而家真係你聽一次佢就蝕一次噶啦。咁所以但係佢嗰陣時因為佢有呢啲舞帶咧，佢哋全部有一張叫做 session sheet 嘅嘢會擺喺入面，咁嗰張嘢你當係其實佢會記錄低每嗰餅舞帶每一條聲軌到底係一啲乜嘢嚟嘅咧，咁佢寫到好清楚。咁我哋而家聽到呢個版本嘅咧，其實係喺個餅舞帶入面咧嘅第十八 track 嚟嘅。就是佢原 key 嘅 C key 啦，咁样样。 咁第十八 track 咁佢哋有冇讲？咁另外嗰啲 track 就头先你话有一个可能唱 D key 嘅 vocal 啦，仲有啲咩咧？因为你话 佢入边有好多噶，佢即系因为你都知道，即系以前录音嘅技术，佢唔会好似而家电脑咁样咧，佢一条 track 可以同时间行好多嘢噶嘛。佢嗰阵时即系每一个声轨都系分开去做嘅，即系可能有吉他嘅部分，有哥哥嘅 vocal 嘅部分，有其他唔同嘅樂器嘅部分，咁可能有啲佢又用咗唔同 key 去再試，咁盡量即係佢哋將嗰啲嘅聲軌全部壓縮擺埋喺同一份嘅舞帶度咁樣樣咯。咁所以嗰陣時有幸見到呢餅舞帶，但係冇 機會見到實物嘅都可以 見到實物嘅，因為但係因為即其實都真係保存得好好，但係其實講真的，經過咁多年嘅時間咧，都驚會有啲發毛啊，或者其他狀況出現，或者可能你呢啲。真係咁耐歷史嘅舞帶，你啲磁粉會甩啊！咁所以你聽一次，可能佢就會再蝕少少噶啦。咁所以其實就盡量都唔會鬥佢嘅，但係只不過係真係哇！嗰陣時好似去朝聖咁啊，個感覺 係 係啊，咁就即係見到同埋知道哦，原來背後有咁多咁得意嘅故仔咁。 有冇講即係知道點解最後會揀咗呢個 key 冇用到嗰、那個？有冇咁詳細？ 真係唔知嘅。我諗真係可能都要問翻當事人先，即係個監製啊，或者可能作曲人啊嗰啲先會可以 有份參與嘅，係 有份參與嘅朋友先會知道。但係即係即係去到我哋而家聽到呢個版本，我諗。其實通常都好簡單，呢、這個版本我諗就係佢哋最滿意嘅版本咯。 聽落去個 feel 可能係舒服啲咁樣樣， 係啊， 係呢啲， 係啊，即係同埋你諗下，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去到啲錄音室，幾可仲會見到一啲係analog 啊，即係模擬錄音。咁樣嘅形式嘅嘢，即係所以我覺得哇呢一、這個真係我都唔知有冇喺節目入面分享過，咁但係今次 既然在这个日子不值得去留念，我都觉得啊都可以分享一点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如果变成了现在数码化的话，就它是一个 file， 可能是变的。 是啊，是啊， 感觉就很不同。因为你刚刚讲它是一个很实在一个实物流传，同埋一個 file folder， 跟住寫住可能唔係即係其他歌都係噶嘛，即係 vocal version 幾， 佢就會寫到好清晰邊一條，即係個當然嗰份冇大都好清晰嘅，即係佢只不過係用手寫嘅形式去寫低每一條 track 係啲乜嘢，或者佢係咩 key 咯。咁我哋如果而家換翻學你話齋喺電腦睇，就可能啲音樂人就會將所有嘢 mark 曬喺個電腦度咁嘅意思咯。 係，所以一隻歌我哋都極度之相信有超級多嘅版本啦，即係可以係個編曲唔同啊，跟住嗰個混音唔同啊，即係我之前訪問啊 Claudia 都係噶嘛，即係佢都係好中意即係喺混音方面度雕琢嘅人咧。係 啊係啊係啊！ 佢嗰次話咩去到 A B C D E 咁樣嘅，即係唔係淨係一二三四五啊？即係二三四五之外，仲可以再分 A B C D E 噶嘛？ 要試嗱，佢嗱好似上次 Claudia 咁講啦，即係佢唔同嘅 key 又要試啦，仲要試埋 B P M 啦， 作為 B P M director 嘅佢啊， 速度快慢可能又要係試緊三兩個版本咁樣啦。咁係所以變相而家咧，我哋成日聽啲音樂人講話啊，今次隻歌幾百 track 噶咁樣，係已經好似對佢哋嚟講家常便飯咁樣。對我哋嚟講，聽到哇幾百 track 做到嘔喎咁樣啦。 因為我都幾即係我都上次聽完佢阿 Claudia 講之後咧，我都有用佢呢個 practice 㗎。因為我整啲 mashup 嘅時候咧，你總會試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嗯， 即係假設個音樂底都一樣，咁但係用嗰個人聲究竟用邊一段擺喺邊一個位置嘅時候，會試驗好多噶嘛。而每一次咧，都會錄起佢，然後由頭播一次聽，睇下覺得舒唔舒服咁。咁所以基本上，即使每一次試聽都好啦，其實已經係有一個成品出嚟。咁我嗰次就係諗緊啊，我應該點樣去命名呢啲嘅呢啲嘅成品咧？咁就諗起阿 Claudia 講係啦，即係如果變化好大，就會有 version 一version 一二三四五啦。係。咁如果裏邊微調咧，就用 A B C D E 啦。 11A 啊， 系啦，咁所以我都有用佢呢个方法命名嗰啲 file 咯。 系咪有系统好多啊？咁样做嘅时候， 初头唔惯，但系后屘你就会明咯，即系你就会即系譬如mashup 咁样，你可能同一个 vocal 用唔同嘅音乐底嘅时候，我用一个新嘅音乐就叫 version 2 w 啦， 有 一个新嘅音乐 version 3 h 啦，咁但喺里边再微调或者改咧，就叫 A 啊 B 啊 C 啊咁样样咯，即系好多版本咯。 同埋我谂而家甚或乎即系玩法再多啲啦，即系咁多可能而家啲歌曲可以做唔同嘅版本，可能有啲系 remix 嘅，有啲可能 feature 嘅版本，可能攞翻一个之前录好咗嘅 vocal 再摆落另一个音乐底度，亦都有。咁我谂。即係而家對好多音樂人嚟講，呢啲所謂嘅版本已經係家常便飯，每一個人都做緊好多呢啲唔同嘅版本啦。 甚至乎仲有一啲版本咧，會係咁樣嘅，就係本身推出嘅時候係獨唱嘅，然後就會推出合唱版。 反反覆覆共你既遠且近，始終我都是想抱緊。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苦等已变从未紧，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邻间刻记一种心瘾，相信贴紧。这样微妙浪漫齐刻对分。 It's you and me、yeah、这部服饰恋爱全面驱走灰暗。24 hours 你能分离，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好似咧唔小心玩大咗，激嬲咗个 friend 啊！ 唔系你有冇搞清楚先？系咪真系 friend 先？冇理由噶、哦，系 friend 嘅话，冇理由开少少玩笑都唔得噶嘛？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打打佬你就。死得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比冤枉记下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鼓噪，打给你就不接。Oh， 不懂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今天信号好好，真好你在打扫，听清水长流没过就用吃一根肉醋，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足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到，但接通了报贴簿，同时于梦中要避过剑锋，同时洒出招数，刺上气冲动，同时吹着 系咯，作为朋友应该在对方的舒适圈度讲乜都得先系噶嘛，除非你好像 Chris Rock 咁样讲人哋屋企人啦，系咪？ 听我有 Wiz 嘅《伊娃都说》。 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再泡沫这现况是最优势。显示魔咒，你我也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将消逝，我最想连见你感受，想皱你头无所谓，徒伤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真的有两种人你是不应该跟他乱咁开玩笑，一种是那些真的天然爱得很紧要的人，另一种是可能对你有少少意思的人。听过有 Collar Never Neverland。 我仿佛又写家长来从装笑到悲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不住马飞马飞马飞，未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剩解了毒也没激发，我说你不到，人生。I care, I care, I care, I care, I care. 他是 Jamie 张天永 Fallen for you。 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愚人节特别喜欢拿感情东西来玩，即是那些 true or dare 输了要向人表白那些。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志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贴身荒野来我意念让爱换写你却狠心拉扯你是痛力心声 break in my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左路慢要走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 由美 Breaking My Heart， 你幻说过应该不会爱得狠心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当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你解

國內政。趙立堅話：當前中澳關係嘅困難局面，責任完全喺澳方，當務之急係澳方要正視兩國關係受挫嘅癥結，摒棄冷戰思維同意識形態偏見，停止出於一己政治私利，鼓噪所謂中國脅迫，多做有利於增進兩國互信、促進合作嘅事。天氣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顯著轉涼，同時一度雲帶正係覆蓋華南。本港方面，下晝各區氣温普遍較尋日低七度左右。預測本港密雲有幾陣雨，聽朝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一兩度。下晝最高氣温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同埋封路嘅消息啦。喺北角天后庙道近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咗嘅意外仲处理紧，龙尾就分别去到摩天大厦同埋天宝大厦。另外喺沙田嘅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石门汇达大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因为要跟进较早时交通意外嘅一啲调查啦。而家龙尾就去到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跑马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面居，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一些，龙尾去到康湖居，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亨村亨丽楼、观塘顺天村天允楼、将军澳建明村明域楼、葵涌石荫村人石楼和将军澳怡明村怡欣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取消唔点歌，咁呢半个钟点先？我哋最后觉得揾自己嚟搞， 谂下点啦咁。 即系用半个钟嚟讨论紧今日点咩歌咧，咁样 系啦。咁啊，但系唔想浪费大家嘅时间，系嘛？咁啊，所以我哋今个星期要点俾嘅对象咧，就系、是、一啲好容易俾人呃嘅朋友仔啦。唔系，首先咧要告解咗先嘅。 你系 呃人嗰、那个，定系俾人呃嗰、那个啊？通常。 我呃人嗰、那个， 个个都咁讲啊，好少有人认自己系俾人呃嗰个嚟噶。 我容唔容易信？我都易信人嘅，但系应该话我信嘅话，又好似表露出嚟咧，即系心里边觉得嗯系啦。但系我通常个外表表现到唔出声咧，睇定啲先嘅，即系通常唔会第一个冲出嚟咩嘅。 都系嘅，你都似系理智嗰一派人。 但系心底里边其实好多时候都会信咗咯。费事俾人睇穿啊嘛！ 哦，得闲试多你几嘢先， 我会信噶。你试下，你真系好 firm 咁同我讲咧，我就会信噶啦。 可能下个星期日，方成我今日唔舒服，我翻唔到嚟。 我会即刻关心你咯，跟住 系 你嘅钱呃人嗰啲啦，唔使讲啦。 系啊，听下我啊，知道我系呃人定系俾人呃嗰个啦。 知易呃嘅人。你好啊。你知唔知啊？嚟紧骚动音乐咧，会有大革新啊！节目会变成现场演奏，由宾臣弹琴，波成喺隔篱打碟。讲笑咋？今日四月一愚人节啊嘛！你唔好同我讲你咁都信啊！你咁都信啊，真系几易呃噶噃！嗱，为你好先讲啊，平时同朋友玩下，俾人呃，其实就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就唔伤感情嘅啫。但系而家呢个世界嘅资讯咁多，有时真系好容易俾人呃咗，都唔知咩事噶嘛。所以大家有时间真系要睇下香港电台嘅防骗攻略噶。有可能啦，我细细个开始睇户田惠梨香主演嘅《Liar Game》诈欺游戏。所以我好明白做人可以保持单纯，坚持用赤子之心待人，但真的千祈不要太过天真了。虽然我不是想怪责受害人，不过歌都由得你唱啦。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嘛。我好记得中学的时候，我曾经呃过一个女同学，说试过夜晚在学校里面见到鬼，仲要坐正喺佢个位嗰度唔肯走，哇！呢啲大话真系你明眼人一听都知唔会信啦，系咪？不过我真系好后悔曾经讲过一个咁大嘅大话，因为嗰个女同学不但只信咗我讲嘅嘢，仲足足惊到一个星期冇翻学，所以自此我就唔再够胆乱吓人啦。因为咧，有时自己都唔知几时会唔小心玩到连朋友都冇埋噶嘛。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啦，大家在生活中都不一定会遇到好人，懂得好像我这样想的嘛，是吧？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另有所图谋的人，而最衰的那些就不单只会呃你的身外物，还会呃你的感情。所以大家都要听一下这一首艾妮的《情绪勒索》，回头是岸，好好保护自己啊，施主。曾经都会因为心软而信错人的奔神上。 这间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仍罪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 谁意料缘灭这样丑恶，被你的羞愧落锁，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明和难就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悲欢留待命运发落，你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落锁，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就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情锁，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最恰当，用最人道方式切割。 听过有艾妮的情绪勒索啊？点啊？你有冇试过？ 好有亲切感啊！你嗰句，我笑啫， 我笑啫，一定要咁样，一定要系呢个语气嘅，你知唔知啊？如果唔系，人哋唔会觉得你系讲笑嘅。 笑啊， 系啊，不过有时会俾人觉得你呢一句系为咗自己帮自己兜咯。 唔系咯，同埋以为无敌咁啊，即系好似呢句你讲咩前面都冇所谓嘅， 系啦， 笑啫咁， 讲笑啫。 好啦，不过讲笑呢家嘢咧，我有咩谂法啊？听下我嗰封信。 咁多位耳厄嘅人，你哋好啊！今日你哋过得顺利吗？地球好危险噶，都系快啲翻去火星啦！今日愚人节，上网咧系特别危险嘅，可以话系危机四伏啊！今日我见暂时最劲嘅咧，应该是一篇讲早几日奥斯卡 Will Smith 和 Chris Rock 的一篇文章，说他们和 The Academy 等等涉事的单位呢齐齐发声明，说当日呢只是一场预先设计好的戏来的啫。那篇嘢呢写得几有心思的，好详细，还最尾呢加埋条 link 给你去看那个声明的原本的连结添。不过呢，其实你只要够胆揿下去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一篇文呢只是一个愚人节的应节文来的。但望着留言呢，都见到有人真的认真回复，相信这一篇东西是真的。令我真的很确定，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人呢好像你们这样很易被呃的。特别那些惯了做标题党的人呢，中伏机会就大了。虽然我成日都说的，网上陷阱这么多， 梗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络安全小贴士啊，就可以帮到你避开呢啲咁样嘅危险啦。嗱，咁多位易呃嘅朋友，其实咧你哋又唔使咁自责嘅，向好嘅方向谂，就系你哋相信人系性本善嘅，好少怀疑人哋，咁样其实系几好噶。起码比起嗰啲样样嘢都怀疑咗人先嘅嗰啲朋友咧，冇咁烦，同埋易相处好多啊。所以我都好开心呢几年做电台咧，认识咗好多听众，我发现你哋咧都系善良嘅。唉，不过可惜嘅系有样嘢我要喺呢刻宣布啊，就系听日嘅五至七，你哋唔会听到我把声噶啦。不过唔好伤心，我哋有缘再见啦。你哋亲爱嘅主持人。波胜上， 听紧呢首英文歌嚟自 Manson 张俊桥啊，咁啊佢推出新嘅作品咧，亦都以新嘅 artist name 咧去叫嘅，咁啊叫 Manson Vibes 啦，由呢一首个曲风同之前嘅派对歌好唔同嘅歌，个名咧就叫做 Questions 啊。好啦，咁啊呢个点歌方面咧，听众本身有一个我觉得都几好嘅，即系话不要说谎谢霆锋嘅，之但系咧有另一个点唱啊。呢位听众嘅私底下 message 嘅，佢话听我你讲即系嗰啲愚人节咧，唔好乱咁呃人，特别感情嗰啲咧，系男仔嚟嘅呢个听众，佢话真系试过，有个女仔约佢，跟住佢真系信咗出去，跟住个女仔冇嚟到，跟住后屘佢讲我愚人节嘅玩笑嚟啫嘛，咁，所以佢点咗呢首歌。 再过两个多小时，才是约会时间。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张震岳嘅歌叫做《愚人节那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8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743宗是核酸检测阳性，3080宗是经快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5万多人染疫，新增确诊个案只有3宗是境外输入，其中2名患者是机组人员，并没有新增院舍出现感染或者爆发。在已经有感染个案的院舍就新增100多宗个案。经医管局情报，再多116人死亡，其中52人来自院舍。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732名患者离世，病死率是 0.67%。本港取消對9個國家的航班禁飛令，首階段只是容許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香港居民登機來港，酒店檢疫期減至最短7日。早上有兩個航班由菲律賓馬尼拉抵港，有港人說取消禁飛令是好事，對於能夠重返香港感到高興。有旅行社因应检疫期调整，推出前往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小型旅行团。负责人说，目的在于推广和试水温，期望每个月有2至3个团能够成行。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和第六座、柴湾翠乐村翠绿楼以及柴湾翠湾村翠福楼。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之前、9点半之前或者10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中午大约12点或者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下昼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的意外事故，咁喺天后庙道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之前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咧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呢一段的天后庙道咧，较早前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天后庙道介乎天宝大厦至到云峰大厦的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较为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汇达大厦，因为处理较早前的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在沙田驾驶学院。九龙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意外，车龙排到益京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近必加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Music

因为来自荷兰的 DJ producer 咧，被称为咧一个 Big Room 呢一类音乐的代表人物嚟嘅。听下呢一首嚟自2015年专辑的作品叫 Eclipse。在2015年推出专辑啦，亦都系第一张叫 United We Are 咧，就系头先嗰首系第一 track， 亦都系嗰段时间好多 DJ set 佢常用嘅开场曲嚟嘅。接着听下呢一首来自2012年 Hardware 的作品，叫做 Apollo。呢首 Apollo 都系即系 Hardware 特别早期啦，其中一首非常之出名嘅歌嚟嘅。至于话点解今日又期待又兴奋咧，就系、是、因为几年前咧有睇过 Hardware 现场演出嘅。嗰时佢连续两年都有喺澳门一间 club 嗰度就表演过啦。嗰时都有同啲朋友特登即系坐船过去啊，就系、是、夜晚凌晨咁样睇佢嘅演出，所以听住啲歌啲回忆系翻嚟嘅。嚟自荷兰呢个地方咧，一个城市叫做布里达嘅。其中一位非常知名嘅 DJ producer 叫 Tiesto 咧，都系嚟自同一个城市，所以佢哋两个就合作咗。喺2011年咧 ，Hardware 就同 Tiesto 咧推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咧，叫做 076。而呢个数字076即系布里达呢个城市嘅一个电话区号。而哈维亦都有讲过啦 ，Tiesto 一路以嚟都系佢仰慕嘅对象。嘅时候，其实已经俾佢自己居住城市嗰度咧，即系叫接受访问啊，签佢出歌。而后屘咧，佢发现自己嘅音乐好似冇乜其他 label 肯签，所以佢就索性自己创立自己嘅品牌。2010年咧就创立咗 Revealed Recordings。而去到2011年咧，佢都开始有自己电台嘅 show 啊、podcast 咁样。 有一个 podcast 叫做 Hardwell on Air， 而听紧呢一首叫做 Encoded 咧，就系佢成日攞嚟做开场嘅歌。一年聽過幾首，應該大概 feel 到 Big Room 呢一類歌嗰陣除嗰種聲係點樣？頭先講佢嘅 podcast Hardware on Air 咧，其實做咗十年啦，去到2021年嘅一月，去到第500集咧就宣布完結咗啦。但取而代之就係佢嘅 label， 即係 Reviewed Recording， 而家網上面有免費嘅24小時嘅音樂可以俾大家 keep 住聽。就是2017年 Hardwell 的作品之前有在这个环节都播过，就是 Hardwell 第一次跟亚洲歌手合作的，唱的这位女声就是蔡依林。就是2017年 Hardwell 和蔡依林合作的作品叫做 We Are One。为什么 Hardwell 这一位的朋友这么受大家期待呢？首先他真的是 Big Room 这类音乐里面非常代表的人物，也曾经拿过两次百大 DJ 的 No.1， 而当时他第一次拿的时候是2013年，他得到这个殊荣的时候是这个 DJ Mac 百大 DJ No.1 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得奖者。而去到2014年，佢更加系蝉联呢个 No.1， 所以都系成为一个 legend。而讲到佢嘅 Big Room 作品咧，最代表性咧，喺我自己角度就系听紧呢首叫做 Spaceman。 本上呢类音乐 Big Room 咧，差唔多佢每一首歌都系嗰啲好 Festival Banging 嘅歌嚟嘅，即系意思系啲音乐节度攞出嚟馴就正啦。跟住听下呢一首咧，2018年咧亦都系非常之多人喜欢嘅作品，有 Hardwell 同埋 Dimitri Vegas 同埋 Like Mike 合作嘅，叫做 Unity。佢兩個單位合作咧，都有啲人覺得好驚喜，因為曾經2015年為咗 DJ Mac Number One 位置咧，係有過一啲小風波嘅。但係2018年出呢首歌，代表和解啦，冇事啦 ，Unity 啊。呢啲好即系叫音乐节导向嘅作品，除咗啲声你听到哇好大啊个空间之外咧，有时仲会加入一啲嘅 vocal 咧，系令到大家会跟住喐嘅，简单得嚟，但系非常之有力。好似呢一首2019年 Hard Rap 嘅作品叫做 Left Right。 Take you to a dark shade of gray, warm you like a sun that'll never fade. Oh, oh, oh, oh, oh, oh.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power. This is 呢一首啦，同 KSHMR 合作嘅 Power， 应该大家有机会听到嘅机会大啲。 刚刚听嗰首短短地咧，叫做 Conqueror， 即系解征服者咁解。系2018年咧 ，Hardwell 同荷兰大都会管弦乐团即系 MO 所合作。而 Hardwell 喺2018年咧，佢退隐之前嘅 last show 就系同 MO 一齐玩，系一个非常之值得睇，点样将电子音乐同管弦乐合体嘅一个演出。咁当时嘅退隐当然令到大家好 shock， 觉得点解呢？而喺啱啱嘅香港时间星期一啦，之前讲过佢就终于重归舞台，成为咗三日嘅 Ultra Music Festival 嘅 Closing Special Guest， 佢回归带嚟全新嘅声音。而听下呢首就系今日推出佢即将新专辑会有嘅新歌，叫 Into the Unknown。 It's okay, you're not alone. Come with me into the unknown. 听落去嘅声音同头先完全好唔同啦，因为即系都系嗰啲 super soul 嗰啲声，好似有啲即系 David Guetta 玩嗰啲 future rave 嘅嗰啲声，但系嗰个底个鼓咧就更加多 techno 嘅感觉喺里边。所以嗰日佢喺 Miami 嘅嗰一个 live set 咧，好多人已经留言话叫呢种叫 tech room 咧，即系取代咗 big room， 亦都有人叫佢个名唔再叫 Hardwell 啦。因为呢、这个佢新嘅声音咧，即系 surprise 到大家，有啲人叫做 tech well 添。当然咧，一路睇嘅时候，见到有啲人接受唔到嘅，因为真系一路以嚟好爱 Hardwell Big Room， 所以觉得佢转咗音乐风格咧，系习惯唔到嘅。但系我觉得，既然如果退隐咗一段时间走翻出嚟，如果冇一啲新嘅嘢嘅话咧，又真系有啲言说不过去。因为当年佢都话佢退隐就系因为冇办法创作，咁既然佢重新回归的话，带住新嘅音乐风格，我觉得系更加之值得期待同开心。佢都预告2022年啦，有佢嘅 Rebels Never Die 嘅呢张专辑有14首歌咧，会陆续推出。同时亦都会有24站嘅呢个 World Tour， 咁啊见到啦，12月咧香港会系其中之一站，咁到时究竟会系点咧？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完成今日 Hardwell Mix， 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